这里只有小五子、小六子，爷们且进去坐着，叫他们唱曲儿听。我这儿应叫他们过来，不知爷们要开西洋荤还是东洋荤呢？ 洪昼见几个人都瞠目不知所云， 你别问他们，都是土老，就来东洋密戏，下次再见识西洋的。 洪昼说着便进来，另外三个人傻子一样跟着洪昼进了楼，这才看清是一座环楼，原是个四环天井院，上头封了顶子，院内一色的红毡铺地，四角挂着盏粉红玻璃灯，既照楼上又照楼下，都映着一片柔润晶莹的光，不刺眼也看得清。沿四周栏杆的天井中间漫着一层雾一样的云纱，楼下情形一览无余，却又模模糊糊。天井院下四壁都挂着小红珠灯，比楼上亮得多，这样楼下人就看不清楼上的人。四个人在临栏前坐下，洪昼和贾世芳对面倚栏，中间隔着条案，李卫和岳钟琪一个挨着洪昼，一个挨着贾世芳，居正而坐，正看得没头脑。那五娘带着两个云鬓小丫头，捧着条盘酱西瓜、荔枝、葡萄、菠萝、香蕉还有苹果一一进上来，最出奇的还有一大盘仙桃，绝非时令果品，也现了上来。李卫先就咂舌，哎呀，这别的也罢了，这桃子稀罕呢，五爷到这儿来玩一趟，怕得几十两银子吧？几十两？ 洪昼扑哧一笑，转脸对五娘说：“ 你听他是个土老吧？哎，想开东洋荤得1500两银子，开西洋荤得2000两呢。” 说的五娘、小五子、小六子都是一笑。五娘接着说：“ 什么1000两、2000两的，人印儿比钱贵重。小五子、小六子，给爷们来一套春宵账，我献个丑，讨爷点赏。” 洪昼顺手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了五娘。 难得你巴结，这是2000两的票子，今儿蓝总有了，你自己调定分赏就是了。 五娘笑着领了，略一顿手，小五子琵琶，小六子筝，旁边一个小丫头吹箫伴奏，微微调弦试调，一阵轻舒柔缓滑腻的曲调如流水行云悠然而起。五娘轻舒好腕，面目似流，柔声唱道：“ 自将杨柳品题人，笑捻花枝比较春，疏于海棠三四分，再偷云一半胭脂一半粉。” 岳钟琪听着五娘的曲音如风送春水，细雨润石般袅袅萦绕，若有若无，若断若续，突然想起冰天雪地的青海，不禁叹道：“ 哎，太柔靡了，像我这样的人呐，不宜听这歌了。”人生能有几回欢呐，好好听着吧，别惦记你那些病了，听起来就入耳了。 此时乐声再起一叠，岳钟琪见贾世芳听得心不在焉，侧耳小声说道：“ 我说贾道长，我想求问一件事。”“ 嗯？”“ 西线军事想必你推过修旧的。” 贾世芳神情似乎恍惚不定，很随便的一笑：“ 半凶半吉吧。再过几天就有消息了。岳中琪还要问，李卫说道： 哎呀，老贾别理他，这会子听曲子呢。 贾世方便不言语了，看红咒的时候却是闭着眼如痴如迷的双手拍结。五娘又唱道：海棠红晕润出眼，杨柳纤腰舞自翩，笑以玉奴娇玉眼，粉廊前一半织舞一半软。五娘一边风和白柳般的婉转英明而唱，一边向席上送风情媚眼儿，人似烟中仙珠，歌如软金缠玉，除了贾世芳都听得如身在醉乡，随拍暗歌，微摇着身躯。忽然红昼欠着身倚栏，指着沙漠下的天井说道： 哎，你们看，东洋海歌舞。 四个人齐往下看，六对男女歌手从楼下屏风两边翩翩而出，楼上五娘这边乐指，楼下笙管竹丝之声却冉冉而起，与五娘的歌声衔接得丝丝入扣，却已经换了曲调牌子了。开帘却睹落花红，只这么一句男女柔声齐唱，便似柔金软玉十丈红飞，令人销魂不禁。饶是岳中琪铁石心肠的将军，也把剥了半个的荔枝落在了岸上。 安顿春愁停舞中， 那两对舞手接着唱，岳中琪定神一看，只见六个是妙鬓云环的少女，小可十四五，大可十八九，都穿着一色枣花碧罗锦绣衫，浅红无丝裤，微露紫绢履，腰围袖带下垂于膝，娈童则都是一色紧身玄色衣靠，黑缎皂靴。从上往下看，女的宛如桃李之风，男的犹似牙琢玉雕，一边随节而舞，一边又护送媚眼秋波，偶尔斜横一眼楼上，勾的红昼等人都是神魂俱失啊。且听歌词，却是： 吩咐呢喃双燕子，替人千万骂东风，童眠转觉袖堪宽，那时秋声午夜寒，最是小窗鸾枕畔，红腮无忌碧郎堪。 李卫心中一片杀机，脸上却毫不带出，指着楼下说： 哎，你们瞧啊，各是各的一对儿，脱衣服啦。 说着他自己也咽了一口口水。其实不用他指点，几个人都在张着嘴看呢。先是六个女郎旋转歌舞着尾拽脱衣，男的也开始松带解扣，交拜舞蹈中口中仍在唱着： 未遇兰汤羞避人，红了眼映碧纱心， 文欢昨夜调家碧，一笑花间是孔真。唱着唱着，十二个韶颜男女已经是脱光了衣服，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，在红毡地上徐徐倒步，交错搂抱着旋舞。所有的男女互相拥抱亲吻之后，年岁仿佛是一对的，便滚倒在地。至此歌歇舞停，只余一缕似有似无的箫声仍在隐隐的吹奏。 配着下面六对男女寻欢鱼水，真个的淫迷万端。此时从楼上往下看，男的女的已经分成六对，都在互相抚摸，犹如柔道，前犬翻滚皆有制度，有的口锁足交，紧紧缠着打滚，有的女坐男身，男吮女乳交钩，有的女男劈叉交钩，女的和另一男的亲吻，男的又抓扶另一女的大腿下阴，最出奇的还有一对颠倒相抱口淫，男的舌尖女阴，女的则把弄着那花亲吻狂吮，楼上楼下一片银蝶浪语之声。楼上几位看客都是面热神昏，连五娘和两个丫头也都直喘粗气。忽然下头几个女的乐极呻吟，小亲亲小乖乖，亲妈好妹子混叫一气。那红咒头一个长不住，一把便拖过了身边的五娘，李卫也抱了个丫头做嘴儿。他有心的人瞥一眼红筋暴胀的岳中琪，已是垂头侧身不能自己，不禁一笑。贾世芳已定力自许，开头还能自持，胡乱吃两个葡萄，削一片菠萝，后来已然微笑看着下面的银钩浪话，不时传起来。 哎呀，往下一点儿，奴的亲哥， 你用手引导一下。 哎呀，我的小心肝肉，奴的亲达达呀，留着点劲儿，别弄坏了。 贾世芳把持不住了，合掌闭目守定，但李卫偷看的时候，他胸部起伏呼吸越来越粗，双手也在不停地抖。李卫轻轻放开那丫头，躲至栏边说了声：“真好风流相啊！”猛然间唰的抽出岳中琪腰中的玄剑，空中弧光一闪，噌的一声，贾世芳已经身首异处，那颗头直滚到天井幔中间，兀自含糊地叫了一声：“好李卫！”这突如其来徒手击如闪电，直到血如缤纷之雨，溅得楼上楼下都是，岳中琪才惊醒过来。所有的人都惊目了，都原姿势不动，盯着这位满脸阴笑的两江总督。李卫笑着用粉沙擦干净剑上黏糊糊的血，把剑还给了岳中琪。 哎呀，坏了你们的好事，污了你们的宝地，请五爷再赏他们点银子，奴才这就给万岁爷剿旨。 李卫杀掉贾世芳，见众人都吓得痴痴忙忙呆若木鸡，又笑了。 明儿是8月15，我今儿给你们先挂一彩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贾世芳要报冤自然寻我李卫，东洋戏西洋戏是我和五爷苦心研磨出的办法，他既一死，你们开堂子万不可再演了，国法天理都不许的。五娘，给我和五爷备马，我们这就要进园子复命剿旨。 洪昼笑了， 没想到这牛鼻子脑袋这么不禁看，原想连西洋密戏图双料演练来着。东美将军、五娘，你们都受惊了。 岳中琪此时才知道，这是二人奉旨精心设计，专为杀贾世芳的办法，自己无意中被拉来做了跑龙套了。他脸上回过神来， 哎呀，这法子杀人新鲜呐！不过 太费钱了。 说着，三个人一起下楼围椅，但见前楼做客仍旧吆五喝六，划拳吃酒，酒保小二举菜端酒穿行其间，外间街市依然车来叫往，嘈杂之声不绝于耳，都有恍若梦醒之感。三人骑马出宣武门，岳钟琪因恐有旨传到驿中，或有朋友来拜，匆匆打马去了。按李卫的意思，要和洪昼一同进畅春园。洪昼却说：“ 我在府里给贾世芳预备着往生水陆道场，他是真有道行的人，得防着他作祟，你自个儿去脚趾就是了。” 您也放马回府了，李卫只好独自进园，到淡宁居见雍正。不知怎的，李卫原来极兴奋的心突然变得有点失落低沉，进园连着碰见几个熟人，打招呼都有点心不在焉。他悠着步子在淡宁居石阶前站定，看一眼西边正在丹鄂修饰的沛公，正要禀报，小太监秦妹妹已经挑起了帘子：“ 主子叫进呐。” 李卫这才收神定性，几步跨进殿内，却见雍正正和孙家干、朱氏说话呢，忙俯身叩头行礼。雍正转侧脸看了看李卫：“ 你气色像是不大好啊，受了惊的模样，挨着孙运工作吧。高无庸啊，把朕的那碗参汤赏了李卫，朕用一碗奶子就成了。” 高无庸忙答应了去了。朱氏接着方才的话题说道：“ 河南地处中原，其实没有多少军务要办。当初设这个总督衙门，是因为田文镜资望政绩，应升总督，河南又离不开，所以一身兼了总督、巡抚二职。田文镜既出缺，这个总督衙门设着似无必要。现在王世俊是署理安徽巡抚，到河南巡抚也略有提拔，不如就便撤裁掉总督衙门，省了许多事儿。” 李卫这才知道是安排田文镜身后的公务，深觉朱氏说的有理。但雍正却说：“ 王世俊在安徽疏通淮河，清理漕运，差事办得极好，升任总督也是该当的。为田文镜死，王世俊去，恰就撤衙，反见这衙门专为田文镜设的了。西边岳钟琪军事未了，河南为运粮周转之地，也算军务，暂时留着这个总督衙门吧。” 孙家干说：“ 王世俊在安徽民间有个浑号，叫王一光，和田文镜的一光谐音，犯的一样毛病，求主上留意，勿请他效文镜之长，弃文镜之短。”田文镜晚年精力不济，政务有许多不适处，他的急功势力是明摆着的，人都说朕袒护他，不知私地里申诉他多少次了。你一个人存了这念头，弑君就是心戒，天也会不许。河南近几年连连有灾，就是上天的警戒，你们将来看朕给他的朱批谕旨就明白了，他是报喜报惯了，又屡蒙加赞，有忧也不敢报。

名叫贾世芳。贾世芳几次为朕按摩，口诵咒语，天地鬼神都由他主持管辖，不经之言，不臣之心已经溢于言表，使他自罗于杀身之祸。他要修己自隐，敬天畏命，就在朕跟前试衣，何至于落到这一步呢？哎呀，不去说他了，明儿8月15，你们几位是朕故宫啊，朕为你们单独测验。天色已经向晚了，红丽替阿玛陪一陪吧。是。红丽忙起身躬身说道，又吩咐高无庸传旨备验，整理着案上的卷宗，捡出一份呈给雍正。这是今年秋决名单，刑部才送上来的，下头这一份年单是云南巡抚朱刚的，请旨勾决杨明石，还有一份附件，说杨明石在云南妖劫市民，围攻都署衙门，为自己请命。皇上先看着，儿子遵旨，没有勾决杨明石，因有这些新奏件，并请皇上圣裁。雍正一边接着看，一边口中说道，朱刚已经有旨署理云贵总督，他是急着要得正差职，杨明石早已经下狱囚禁，又怎能去妖劫市民呢？若是平日就妖劫了，不又恰正杨明石是清官吗？杨明石这人断不能杀，他的案子还要再看看，再复审。朱氏和孙家干原已经站起身子了，见遇到这些事儿，朱氏跨前了一步， 老臣愿意走一趟大理复审杨明石。 孙家干说， 臣根本不信杨明石会有贪污的事。 李卫也笑了， 奴才也不信，奴才是参合过杨明石的，当时觉得有理有据，但一直心里犯嘀咕，怕冤了他。奴才也以为另派钦差复查复审是正理。 雍正摆了摆手， 你们用膳去吧，这不是说说就清楚的，朕自有主张。 人们都退了出去，但宁居九营大殿历史显得空落落。雍正看了一眼平时贾世芳为自己僚机前打坐的蒲团，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怖，一阵心悸，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忙命秦妹人 把那个扔到后院烧掉，看隐帝这会子做什么，叫过来和朕说说话。 秦妹妹去了一刻，果见乔隐帝带着两个宫女过来。乔隐帝是新封的嫔，头上戴着二层顶的东珠冠，珠母璎珞上衔的17颗珍珠闪闪摇摇，晶莹生光，身上还穿了一件石青色片金绿绸袜，彩对上绘着云枝瑞草，全身上下簇新，走一步珠动佩摇，叮咚乱响。雍正笑了， 这么一打扮，把头级梳起，任谁也看不出你是汉人了。西偏宫已经造好了，现在正在丹鄂修饰，这会子天晚我们出去走走，顺便看看你的宅子好吗？朕今儿杀了那个贾世芳，心绪也有点不宁，想疏散一下。 啊，贾世芳死了？ 乔隐帝惊愕地张大了口，半天才说， 哎呀，怪不得秦妹妹方才去烧那个蒲团。 杀他是因为他有罪，有什么精怪的？过了中秋，朕还要勾决几百名死囚呢。非惩恶不足以扬善呐、啊，这就是孔子的章程。走吧，走吧，不要想这些事儿了。贾世芳一个出家人来伺候朕，不晓得韬晦深藏，却借机会掌握朕。他要朕好，朕就好；要朕病，朕就病。这样的人，当着不可怕吗？雍正说一句，乔引帝念一声佛。 哎呀，我不是怕，是想着这人生不可捉摸。大前天见他，他还有说有笑的，说我和娘就要见面了。转眼几天，他已经伏法了。 一边说，一边随雍正出来。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殷红的晚霞像渐渐冷却的一块红铁，变得又灰又暗。几处云薄的地方，泛着死鱼肚一样苍暗的白色。一阵又一阵的西风吹得满园竹树都在不安地摇曳发抖，影影绰绰像无数舞蹈着的黑影子。森凉的风时而扑面，时而带着沁骨的凉意，袭的人直打寒颤。雍正和引帝在苍色中绕着西偏殿看了，那殿还没有装饰好，工人们没用完的浆料颜色桶杂乱无章地放在街前，脚手架被风吹得咯吱咯吱作响，听得人很不舒服。雍正下意识地回头，见张五哥、德愣泰两个老侍卫不远不近地跟着，心里安定了一点，一边踏着花镜走，一边问道：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 爹娘还有个弟弟。 哦，你入京后有他们消息吗？ 自从打糯米一案我卷进去，和家里就失散了。家里人怕也许地方官巴结糯米欺负人挨不住，后来我又连着遭事，只想死罢了，也没顾上。前次内务府有人山西出差，我托他们打听，人还没回来。贾世芳虽不好，料事还是神的，但愿他说中了。阿弥陀佛，我娘也是40多岁的人了，再隔几年见面兴许就不认得了呢。 说着引帝便拭泪。雍正被风吹得身上一阵阵的发金，把引帝揽在怀里，一边往回走一边安慰道：啊，他要打听不出来，朕明儿写密谕给山西巡抚叫他查。你每年也有2000两银子进项，在这京里花500-600两银子能买一处上好的宅子。朝廷制度你不能随意归宁，但你娘每月照例能进来看你的。 哎呦，这是什么？ 什么？ 引帝正听得受用入神呢，忽见雍正似乎绊了一下，俯身用手去一摸，忙凑到跟前，雍正却吓得暴然后跌一步。眼帝的手已经是触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只觉得冰凉黏湿，水桶来粗长的东西还在如如而动。他叫了一声： 哎呀，老天爷！ 身子一软就瘫了下去。雍正惊得两眼圆睁，此时园中暮色晦晦如银，微风吹来，树动草摇，鬼影幢幢，什么也不清楚。看着那东西蠕动着进了草丛，急过来扶起了眼帝，颤声问道： 你怎么样了？ 影帝一反身便扑进了雍正的怀里。 是蛇，又凉又粘的。 雍正蓦然间毛发森竖啊， 朕摸着是刺，狠狠扎了一下，出血了呢。二人惊悸间，林中突然一阵刺耳的痴嚎怪叫。 雪莉莉， 象杀是贾世芳平日得意时的笑声。雍正紧紧地护住影帝，大声喊道：“侍卫，侍卫，奴才在。” 张五哥和德愣派就在林边石甬道边，已经听见这边动静有异，边跑边答应：“ 奴才来了。” 雍正自己身软难支，还勉强架扶着影帝，竭力镇定着慌成一团的心呢。 哎呀，叫两个太监来搀扶着影帝主，你们点着火把搜这片草丛。 说话间，有两个小太监飞也似的跑来，一边一个搀了影帝，和雍正出了那边小树林。那德愣派和张五哥也不点火把，见那片草丛也不大，手拽脚踢混搜了一气，约莫半袋烟的功夫，五哥大声喊道：“ 有了，畜生，哪里跑！” 雍正此刻站在淡宁居檐前灯下，听见这一声，又吓得心里一悸，听得两个侍卫脚步噔噔地跑过来。张五哥用衣服裹着一团东西，抖开撂地下瞧的时候，却是一只豪猪。雍正说道：“ 不对，这里怎么会有豪猪呢？再说了，影帝说摸着又凉又湿，腻滑的，朕摸的是刺。主子您瞧啊。” 张五哥笑着：“ 您摸着这厮的刺了，影帝主摸着他的鼻子，这地方紧挨着放飞博，圆明园南边还有一座放生园，刺猬、豪猪、鹿、狍子常有跑到这边觅食的呢。” 雍正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才觉得浑身内衣都汗湿透了，勉强笑了：“ 哈哈，哎呀，还是放生吧，吓了朕一跳啊。” 乔影帝也从店里出来看了看，双手合十念佛道：“ 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吓死人了。” 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见东边灯笼导引着朱氏、孙家干和李卫，由红丽陪着一路过来，料是领宴已毕过来谢恩的，便闪身回了自己的下处。众人随雍正进殿，这本是照例行礼虚应故事的事儿，雍正却又叫住了：“ 红丽，退出去吧，明儿还有多少事儿等着呢。你们几个叫方苞也过来，再陪朕一会儿。朕今儿心绪不宁，想听你们说说话。” 这是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啊。红丽似乎迟疑了一下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，良久退了出来。李卫眼尖，见雍正神思恍惚，目光如醉，眼里微微泛红，额前和壳下却发暗，不时的摇头发金，阴笑：“ 主子，奴才瞧您似乎受了惊的模样，敢是方才在园子里磕撞了什么了？”“ 嗯，也没什么。” 雍正留下这几个人呢，其实没话说，但他就是不愿意让他们走，因将方才的事约略的说了，又说：“ 虽说是一场虚惊啊，但 朕仍是不能释怀快心，神思不静，若有神明啊。朕疑心是贾世芳冤魂作祟。说话间方苞也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洪昼。方苞笑了， 张五哥都说给臣了，主上安心宁耐，入定一会儿也许就好些。那贾世芳以妖术要挟人主，上获天谴，罪在不赦，皇上不过代天惩罚他罢了。此种人死一万个也不足挂怀，也无足为祟。 朱氏说了， 哦，臣以为贾某不过是个会变戏法的骗子，世上压根没有鬼神，这都是因皇上信佛的过。皇上，您闭上眼睛想想，世上谁真的见过鬼，见过神，见过什么神天佛菩萨呢？哎，你不信他，他就祸害不了你。 孙家干也说， 圣天子百灵相助，哪个妖邪敢进呢？ 这是皇上心障罢了，如有什么，奴才一身当之。洪昼却是个什么都信的，这些君子之言一句也听不入耳，忙起身叫过高无庸，叫他寻玉匣姬青囊传来，魂翻了一气，吩咐小苏拉太监到园里焚香烧表发送。李卫却另是一种做派，笑着对雍正说， 我借皇上朱笔用一用。 见雍正点头，要过一张黄表纸蘸了朱砂写字。洪昼凑过来看的时候，上头歪歪斜斜的写道， 贾世芳，操你妈的牛逼道士，生情造意杀你的是叫花子我李卫，割你鸟头的还是李卫，五爷已经记你做了水绿道场，还不赶紧投胎混张人皮，要聒噪你崩寻我们主子，到我宅里咱们折腾，不然我就叫龙虎山真人五雷劈你，万劫不得复生，李卫切告。 李卫口中喃喃呢呢，煞有介事的念诵了一阵，将那表放在竹上烧了，几个人都想笑又不敢。雍正比先前安生了许多，端膝伏坐着，呼吸匀沉，脸色也好了，听众人各具不安。雍正又叹道， 哎，真好些了，这里不要人多，只留一个在门口伺候，余下的回去歇着。 他这么一说，几个臣子都争着要留下守候。洪昼说， 依着我看，朱师傅有年纪的人了，回府歇着。 李卫值头半夜，孙家干有杀气，值子夜，后半夜我值，我年轻。正说着呢，太医院医正刘少仪亲自带着两个太医匆匆进来，刚要诊脉，雍正说， 哎呀，谁这么蛇蛇歇歇叫你们来的，朕没有病，你们退出去，就照洪昼的话办吧。 朱氏越看雍正越像有病，招手叫过几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医生， 跟我来，这里留下李卫，别的人都到东书房。 孙家干虽觉张罗太过，但雍正有病似乎不假，因便跟了众人一同过东边小书房商议办法。方苞老鼠胡子翘着，两只小眼睛焦豆一样又黑又亮。

结之花。 北京时间